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8集。 既然各位知道，为何还能在此安心喝酒吃肉？ 唐十七做出义愤填膺的模样。 他要斩无名鬼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切兰自己不去救他，还指望我们吗？哎，切兰刺客真可怜呐！哎，我听说呀，切兰有规矩，必死者不救，被俘者不救，叛逆者不救。这无名鬼啊，只能乖乖等死喽。 诸位糊涂啊！ 唐十七跺脚，痛心疾首，说得唾沫横飞。 试问诸葛台设立以来，斩杀了我多少黑道义士？上个月被斩首的掏心手杨老怪，乃是我黑道数一数二的侠客。出道以来，掏了128颗人心，令正道闻之变色。上上个月，左手刀刘二爷被斩首，他曾经单挑正派72人，右手被砍练左手刀，照样混得风生水起。何等英雄，更不论高大郎、风里刀、孤山客，个个都是一等一的英雄汉，却都死在诸恶台上。 众人听了沉默，唐十七喝了口水，继续说道： 诸位难道不知柳归藏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他把我们黑道好手一个一个杀干净了，统一正道号令江湖，就可以将我们赶尽杀绝。到时候你们以为你们还能坐在这里安心的喝酒吃肉，玩女人听小曲儿吗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说话。有人嘟囔道： 可是无名鬼杀的人也不止…… 话没有说完，立马被人捂住了嘴，悄悄地拖了下去。唐十七垂着胸，悲愤道： 诸位，自从诸恶台设立，我们黑道真是连过街老鼠都不如。试问柳归藏那个老乌龟对咱们做了多少坏事儿？难道大家都闭着眼睛装看不见吗？老李，你说柳归藏都对你做了什么？ 他手一指，一个宽脸堂的汉子被点了名，手忙脚乱地站起来。 柳归藏他…… 汉子结结巴巴，苦哈哈地望着唐十七。唐十七瞪他一眼，蹲在他边上低声警告： 王八羔子，你收了老子3两银子，你不放出个屁来，老子要你还300两。 汉子打了一个激灵，脱口而出： 柳归藏他调了我老娘。 众人皆是一惊，唐十七也愣了，私下里议论声纷纷。有人问道： 敢问令堂芳龄几何呀？ 汉子抖着嘴唇，结巴了半天没答上来话，却忽然听见一声怒吼，舒晴举着一个茶壶摔在地上，噼里啪啦碎了一地。他赤红着眼睛吼道： 柳归藏这个王八蛋的，连老太太都不放过。 唐十七反应过来，也喊了一声： 这个畜生。 是啊，那个混蛋前几天还抓了我弟弟，我弟弟才16岁啊，只是抢了首饰铺子里的点翠钗子，就被京道山庄的人当场打死了。 有人哭道： 还有我哥。 有人跟着道： 我爹被邻村的人打死了，我哥去报仇，被京道山庄的人给逮了。他们有人是从邻村出来的，把我哥抓进私牢里，现在还没有放出来。我们家反思严他，都没法去官府讨公道，这可怎么办？ 众人纷纷被感染，跟着骂道： 王八蛋柳归藏，畜生柳归藏啊！ 骂声渐渐连成一片，潮水般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红了眼。唐十七趁机会拔刀出鞘，高举过头顶，高喊道： 既然如此，何不趁2日后无名鬼斩首大会诛杀柳归藏， 救出无名鬼，扬我黑道雄风，振我黑道威名。 诛杀柳归藏，救出无名鬼，扬我黑道雄风，振我黑道威名。 伽蓝行义里热血沸腾，走私犯、杀人犯、强盗、小偷、骗子，甚至连娼女都站起来拔刀高举过头顶，雪片一样的刀身在阳光里反着光，整齐的口号声震耳欲聋。唐十七兴奋地望向抒情，后者在人堆里眼睛晶亮，朝唐十七点了点头。两日后很快到了，夏侯炼被押上路车，柳归藏下了令，要他游街示众，然后押往郊外诸恶台。大街两旁密密麻麻围满了人，百姓携家带口，一家三代都出来看夏侯炼游街。人群山海一般填塞了大街，两边的店铺二楼窗子也都开着，里面探出层层叠叠的人头。路车发动，夏侯炼靠在车栏上，从乱发的缝隙中看车旁一张张陌生的脸颊，他们的眼神有的好奇，有的兴奋，也有的害怕，更多的是鄙夷、不屑，还有憎恨。夏侯炼环顾人群，不由自主地想，唐十七会不会在里面？抒情会不会在里面？他知道他已经被伽蓝抛弃了，他落入敌手，伽蓝不会有人来救他。池燕去了瓦剌，邱师傅远在朔北，段叔在西域，住持或许会得到消息，可他绝对不会派人来。抒情和唐十七就算想来也会被拦住，但他心里并不感到悲哀。伽蓝不是他的家，他的家早就没了，他不属于伽蓝，他从来都是一个人，他一个人去报仇，一个人死。他的囚车穿过人山人海，径直前往柳州郊外，郊外已设好了看台和法场，各门弟子围在栅栏外，足有几百号人。这次斩首被视为武林盛事，柳归藏为了容纳更多人，特意将诸恶台挪到郊外。柳归藏站在高台上，他的身边坐了五个各门首座，一起居高临下地望着夏侯炼。夏侯炼被两个门徒推搡着登上斩首台，他抬起眼，阴冷地注视高台上的柳归藏。柳归藏皱了皱眉，不屑地冷笑。夏侯炼被按住肩头，门徒要他跪下，夏侯炼死死撑着硬是不跪。西湾被踹了一脚，夏侯炼终于没有撑住跪了下去，可他还拼命抬起头来，冷冷望着柳归藏。 哎，果然是个刺客啊。那你看他眼睛多像一只桀骜不驯的孤狼啊。那凶恶又嗜血。 东海的怒潮门门主赞叹道。柳归藏蹙起眉头道， 和他母亲一样令人厌恶。 诸恶台沸腾如海，所有弟子脸上都洋溢着喜气。夏侯炼听见有人高声喊他 恶棍， 还有人喊等他被砍了头要把他的头当球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